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3月19日，立法会今早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今年首两个月，访港旅客780万人次，恢复至疫前同期73%。 本港失业率维持2.9%，就业不足率维持1%水平。 以军再次攻入希法医院，打死20名武装分子。世卫重申，医院不应成为战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在3月19日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分身为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球星美斯咧，上个月咧就系除呢一个嘅国际买物咧嚟到香港比赛嘅时候缺阵，咁引嚟咧唔少嘅球迷不满。主办方咧 Tele Asia 咧其后就表示咧系会退翻门票一半嘅款项啊。咁啊，寻日就公布呢个退款安排啦。曾经买咗飞嘅球迷啦，就寻日起就会收到票务平台 Klook 发出嘅电邮或者系手机短信。咁呢一啲嘅喺 Klook 买飞嘅人士咧，最迟就系喺4月12日嘅晚上啦，系接受退款嘅条款啦，同埋细则啦，就可以喺30日内咧系获处理呢一个嘅退款。咁啊 ，Klook 咧就将会喺下个月嘅13日啦，至到5月12日期间咧，就系代表 Tesla 啦，系处理呢一个嘅退款嘅。咁以880元嘅门票计咧，可以退翻40元啦。如果最贵门票讲紧4880元咧，就可以退翻2440嘅。咁明报咧，佢报道咧提到就话条款系列明到咧。如果接受條款，代表是放棄任何以及所有針對 Klook 以及 Tesla 的賠償的。曾經向 Tesla 啦、Klook 啦或者第三方投訴或者是賠償上的人士咧，需要撤銷有關程序，並且提供文件證明咧，先至符合咧退款的資格嘅。咁點睇1872311？另外政府方面都有回覆嘅，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咧都話退款的方案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嚟嘅，都顯示主辦方 Tele Asia 咧積極承擔態度，歡迎佢係兑現承諾嘅。咁請兩位嘉賓和我哋講下今次最新呢一個嘅進展。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早晨。 早晨，萧乐文。 就住今次呢一个嘅事件咧，最新有冇话嗰个投诉数字系点啊？都同大家讲下呢、這个。 其实由件事件开始到而家啦，我哋都收到1465宗有关于呢一个表演赛嗰个嘅投诉嘅。咁、而咧就绝大部分啦吓，1163宗咧就系、是、本地消费者啦，有302宗咧就系、是、旅客嘅投诉。咁涉及嘅金额咧加加埋埋就都系到1000万左紧嘅。咁而每宗嘅平均个案咧就系6900元左紧啦。咁最高个钟咧都系比较银码比较大啲嘅，去到92000元，因为佢买得飞比较多啲啊。 嗱，我补充翻先，头先讲话有啲门票咧，其实系880元，咁啊可以退翻一半嘅，或者系440元啦。咁啊，讲下今次消委会喺个退款安排嗰度点睇，同埋系咪你哋都有俾嗰啲意见嘅？ 系噶，其实因为其实过往我哋一直都同Tesla Asia 呢一边去做我哋嘅调停嘅工作啦，咁亦都最嬲尾我哋都觉得。啲50%嘅退票嘅退款嘅安排咧，都係一個好合理嘅安排嚟嘅。咁喺個過程裏面，當然隨後就梗係要睇下點樣可以退翻啲錢去俾啲門票嘅持有人啦，即係啲買飛嘅人啦。咁我哋都俾咗幾個好重要嘅原則咧，就係去提醒 Tesla Asia 嘅，因為咧第一。就千祈唔好令到個手續好繁複啦，一定要好簡單啦。如果你要即係要人排曬隊嘅，咁呢啲嘢好擾民噶嘛。咁第二咧就係、要有一個好合理嘅時間啦。咁第三咧就當然就係要多啲渠道去通知啲持票嘅人士啦。 咁啊最後尾咧就散咗心啦。因為咧我要解釋翻咧，其實我哋第一步咧就要了解翻下嗰啲門票嗰個分布係點。咁主要係分兩大類噶啦。其實佢絕大部分咧都係透過佢哋嗰個公開發售嘅。咁當然亦都有一扎飛咧，就係俾啲贊助商啦。咁啲贊助商嘅安排都有啲唔同嘅，有啲就完全係免費曬送出街嘅，但係都有啲咧就係去將啲旅遊嘅產品擺埋一齊，又或即係一齊出售啦，又或者係有啲係都係透過佢哋，即係佢哋自己去自行去賣出街嘅。咁所以咧就喺嗰個贊助商嗰方面嗰個嘅安排嗰度咧，就一定要一早就要同個贊助商去傾好啦。咁跟住然後透過贊助商咧，亦都要通知翻佢一啲客，咁咧就唔好引起一啲不必要嘅誤會同埋爭拗。咁而最嬲尾咧，我哋都有留意到咧，有啲旅客咧係會透過嗰個平台去買飛嗰陣時候都係用外幣結算啦。咁我哋都提醒留意翻咧，就係外幣結算嗰陣時咧，就唔好因為嗰個匯率嗰陣時嘅差價而引起個爭議。因為其實過往我哋好有經驗，就係喺唔同嘅退款嗰度咧，發現咧有一啲不必要嘅爭拗咧，就因為嗰個嘅匯率嗰個問題。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到咧，就係主辦單位咧都係睇翻曬我哋即係所有俾佢嘅建議啦，咁啊作出今次安排。咁我哋覺得今次嘅安排都係有回應到消委會嗰個嘅意見咯。 頭先講到好幾個原則。要簡單啦，要合理嘅時間啦，同埋多渠道嘅通知啦，咁其中明報咧就係發現佢哋嗰個條款嗰度咧提到啊，就話曾經向 Tesla 啦、Klook 啦或者係第三方投訴或者殺傷嘅人士咧，係需要撤銷有關嘅程序啦，並且提供文件證明咧，先至可以獲得退款資格嘅。點睇呢個安排咧？又算唔算好簡單咧？或者會唔會多咗複雜嘅程序咧？又？ 嗱，其實呢一個咧，要解釋清楚少少咧，就係、是、譬如話消委會，我哋都有收到一扎嘅投訴啦。其實呢一扎投訴咧，就唔影響咗嗰啲嘅投訴人佢哋作出相關嘅退款嘅。咁呢一個我想解釋翻先。咁點解會係有呢個條款喺度咧？其實主要係因為咧，有個別嘅消費者咧，就可能去咗銀行嗰度咧，就做因為佢用信用卡啦。咁大家都認識啦，喺信用卡嘅機制底下咧，都可能會個消費者咧係有權利去申請嗰個退款安排。咁但係當然退唔退到款咧，就好視乎每一間銀行佢哋檢視完個情況之後，先決定會唔會俾嗰個消費者去退款啦。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因為其實所有而家係公開嗰個發售嘅門票裏面咧，都係透過電子支付嘅。即係冇人係用實體票或者現金咁樣去買嘅，全部都係電子支付。咁但如果你係用咗信用卡去做緊呢個退款安排嘅話咧，咁其實係根本係做唔到嗰個嘅而家我哋講出嚟嗰個嘅退款安排，即係 Klook 而家嗰個退款嘅安排。咁所以咧就一定要撤銷咗先，咁然後先至可以做到嘅。咁另一方面，即係消費者就要了解呢一個情況啦。咁因為我哋唔會知道究竟有幾多個消費者究竟去做咗呢一個退款啦，定係點樣樣，咁所以咧就有呢一個條文出現咯。咁但係喺消委會嗰啲嘅作出個相關嘅投訴咧，我哋都係照常叫嗰個消費者，我已經通知曬佢哋咧，就係當你收到呢一個 Klook 嗰個嘅通知嗰陣時咧，就記得去，即係如果去記得，即係千祈唔好唔記得啦嚇，記得咧就係去撳翻個掣。就是、同意翻接受翻呢一個處理呢一個消費爭議嗰個安排咧，咁隨後咧就係 Klook 就會安排翻個退款咯。 但因為佢話撤銷即係頭先你講，譬如啲信用卡即係嗰啲嘅程序啦，佢話要有一個文件證明係你做咗撤銷索償呢一個嘅程序，先至可以獲得嗰、那個退款嘛？係咪一般都會攞到呢一個文件證明？即係我想知道會唔會係難咗，或者攞唔到文件證明，變相令到呢啲人係攞唔到個退款咧？ 通常都會好簡單地會有一個確認㗎喎、因為喺我哋個經驗裏面就係當你去取消咗一樣嘢囉，咁嗰個銀行咪會話返俾你聽，哦你取消咗呢一樣嘢啦，我哋有個記錄你取消咗啦，咁所以呢一個程序應該唔係一個複雜嘅程序嚟㗎嘛。即係喺我哋過往經驗嚟講都係一個頗正常同埋已經行之有效嘅，即係好慣常嘅一個做法咯。 所以第三方其實講緊可能係銀行或者係信用卡方，就唔係講緊譬如向消委會投訴或者海關投訴。 如果去海關投訴嗰啲，就係一個一個係同一個執法單位嗰個嘅投訴啦。咁所以咧就呢一個咧就要獨立去海關嗰度去睇翻究竟海關點樣去通知，即係去取消翻嗰個嘅投訴嘅話，咁佢點樣去行走一個程序啦。咁但喺我哋消委會嗰扎投訴裏面咧，其實我哋已經通知曬所有嘅客咧，你可以繼續做翻你哋嗰個嘅退款嗰個嘅安排。 咁如果有啲個別嘅客人穩陣起見嘅，佢哋希望我哋再確認翻佢哋嗰個嘅即係取消嗰個嘅投訴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幫佢哋做嘅。 嗯哼，另外議員就關心咧，就另一班人就未必可能係由一個 Klook 嘅平台度買飛嘅。譬如吳傑莊啦，佢就話有18-19人咧就反映話買一啲二手嘅門票，咁呢啲係咪以你所知都應該冇得獲呢個退一半款呢個情況嘅？ 其實咧呢一、這個我哋話呢啲叫做二手飛或者叫黃牛飛啦、我哋一直以嚟咧都係唔建議消費者去買呢一啲飛嘅。咁當然我哋好理解，當你好想去欣賞嗰個表演嗰陣時，不論係演唱會或者其他表演都好啦，喺二手嘅平台去買咧，我哋可以理解消費者點解會咁做。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就會真係有一個萬一出現咗爭議咧，佢就真係有一個風險嘅，因為咧始終嗰個交易方咧就唔係而家持票人嗰個嘅第一方，咁所以咧嗰喺合約上面嚟講咧，如果係退款嘅話，都係退款俾第一方，咁而咧就第二方同第一方嗰個嘅退款個安排咧，就一定要係第二方就揾翻第一方嗰度咧去攞翻嗰個相關嘅退款啦，咁所以究竟佢係私底下嘅私人交易啊？因為有啲人係真係私底下我賣俾你嘅啫，咁但係你而家擁有嗰張飛啦，咁但係有啲咧就可能透過某一啲嘅二手平台嗰度去做嘅，咁但係因為二手平台始終都係一個平台去提供個便利去俾雙方去交易嘅，咁佢喺好多時過往我哋做嗰啲研究裏面咧，佢都話對退票呢啲咁嘅情況咧，佢都未必係負責嘅，咁所以咧我哋永遠都係講話你買二手飛同埋黃牛飛咧，大家真係要留意翻呢一方面嗰個嘅風險咯。 Okay.即係換言之，有可能啊！即係我舉個例啊，黃牛黨可能喺今次嘅退票過程中係攞多咗一筆額外嘅利益嘅喎，反而一啲入場買黃牛飛嘅人咧就冇咗補償，係咪有考慮過呢個情況？因為退票安排俾意見咧，先有冇諗過可能係咁咧？ 其實呢一個真係過往係不嬲買黃牛飛嗰個嘅消費者嗰個風險嚟嘅。 嗯 哼，咁若果係退咗佢，因為嗰、那個。始終是第一方去作出個交易嘛，咁所以若果喺嗰個交易記錄裏面係嗰個人去作出個交易嘅話咧，退款都去翻嗰個人嗰度。咁但係當然佢俾另外一個第二方去追佢嗰陣時，佢死都唔肯俾嘅話，咁當然引起第二方嘅好大嘅不滿啦。咁佢哋私下嗰個嘅消費爭議或者係嗰個法律上面嗰個爭議咧，就要佢哋獨立咁樣去處理噶啦。 嗯，有議員提到有個建議係咪可以憑票退款咧？呢、這個有冇考慮過嚟啊？ 其實呢一個不可行的，因為個原因咧就係、是有好多係贊助飛，又即係贊助免費嘅飛啦，又或者係我純粹送一張飛俾你啦。咁但係始終喺一個合約嘅精神裏面，就邊一個去做嗰個交易嘅話，就可以獲得嗰個退款噶嘛。呢一個我諗大家都好理解嘅一個安排。咁所以若果話我純粹有張飛就已經可以去申請個退款嘅話，咁但係負責交易嗰、那個即係真係俾錢嗰個人咧，又話我付一俾一錢喎，咁即係話雙方一齊去問同一個主辦單位嗰度去攞退款嘅話咧，咁主辦單位咪好難去處理，亦都係引起好多唔同嘅爭議咯。所以好多時做退款嗰陣時候，都真係要睇翻嗰個交易記錄，究竟係同邊一個去做嗰個交易咧，然後先至可以獲出個退款。咁其實過往我哋都收到一啲嘅。好多唔同嘅人去講翻，一個人去幫其他人買咗十張飛咁樣啦，咁、但係嗰個人都一定要收曬嗰啲退款之後，然後再回翻嗰個嘅退款去俾佢啲朋友咯。 有啲意見就關注啲海外球迷喺聯絡或者安排退款上面，今次你覺得算唔算交代得清？同埋佢哋即係海外球迷係咪理論上都係用 Klook 嘅平台去買，照係咁樣獲得退款，冇乜特別唔同到嘅？ 如果是公開售票那些呢，都是透過 Klook 那裡去買飛的。即是他們可能是用外幣去買的，所以今次我們就叫即主辦單位和 Klook 留意那個匯率那個問題啦。所以他們都應該是很正常地去收到同一個的通知，跟住然後去確認回之後呢，就用回他們買那個貨幣去退回錢給他們的。 在一個時間時間上面都覺得充足嘅係嘛？講緊話下個月 三十日都差唔，其實你越拖得耐，反而嗰個人唔記得咗仲麻煩。咁若果係一個月內大家一收到個通知嗰陣時確認翻嘅話咧，咁就可以盡快可以收到自己嗰個嘅退款咯。咁點解之後話要三十日咧？就因為始終喺 Klook 嗰度去話翻俾啲銀行聽，你可以退款啦。 即係出呢一個指令嗰陣時咧，咁銀行都一定要時間去、 okay. 去處理噶嘛。咁、然後就退翻落去哋相關嗰個嘅電子支付嗰個嘅方法嗰度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係消委會總幹事啊，有關於呢、這個球王美斯啊喺國際馬物嗰、那個對港賽嗰個表演賽缺席事件，而家話退票嗰個安排，話退翻一半嘅款項嘅，咁啊，尋日都公布咗一啲嘅詳細情況啦。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都關注今次呢個事件嘅。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早晨。 早晨，蘇立文。 你自己關注點係啲咩咧？同埋我知道你都有買到飛嘅，收到嗰個退票通知未咧？ 係啊，我都係琴晚就收到啦，嗰、那個退款通知，咁都係一個。電郵形式啦，咁啊裏邊有啲條款，咁睇住條款冇問題，撳個確認，咁佢就會做下一步嘅動作咯。咁啊都係比較簡單嘅。咁但係裏邊啲條款咧，都細閱之後就十幾條噶嘛，佢都要即係我自己就冇呢個問題啦，因為佢話你假設做咗投訴啊，要撤銷咗、證明咗先可以去做呢個退款。咁呢個可能就對於某啲報咗就投咗訴啦，即係海關或者係消委會咧。咁佢哋要主動要去唔知做啲咩工作要撤銷咧，咁變咗可能呢班朋友就會覺得有啲複雜咯。咁我本人冇做一個投訴就可能會簡單啲，撳個掣就等佢30日，咁啊之後就會有退款咯。 即係你覺得呢一個係麻煩咗，但你本身贊唔贊同有呢條條款嘅存在，或者理唔理解佢嘅存在咧？ 嗱，我理解嘅，因為佢肯定係經過一啲法律意見去寫出嚟，同埋一啲一般嘅和解協議咧，都好合理嘅做法嚟嘅。因為既然佢就退翻一部分錢俾你啦，如果你同意接受呢個款項嘅，咁肯定你就要解決呢件事啦，你就畫上句號啦。唔好話喂，我攞完錢之後又唔夠，又會再告佢，咁佢肯定會即係覺得呢個事係解決唔到噶嘛。咁當然消費者角度亦都佢覺得攞退翻一半呢件事就完啦。咁我就亦都明白。但是調翻轉，佢都有權接受噶嘛，即係個確認制我可以唔撳啊嘛。咁我唔撳，我仍然保留我自己嘅權利去做其他嘅動作，譬如話民事訴訟。咁但係呢啲大家明白，即係未必話咁容易做到嘅嘢咯。所以我諗今次都係一個比較合理同埋正常嘅做法啦。 我見你又收到一啲意見反應啦，或者你接觸到啲人咧，係未必係透過 Klook 呢個平台買飛嘅，係嘛？ 都唔少啊，有唔少朋友即係或者一啲市民啦，咁同我講話，佢其實都係通過第三方嘅即係嗰啲二手交易網站啊，或者社交網絡咧，就咁去買，嗰啲未必係黃牛嚟嘅，佢哋係可能等價去買翻嚟，但係就呢次對佢嚟講，就佢要揾翻即係去買飛嗰個人去退咯，睇下退唔退到咯。 但以你所知或者你睇完啲條款，呢一班人係應該退唔到噶嘛，係咪？ 嗱，佢就睇下同佢。交易嗰個對手佢又有冇一個即係誠信啦？佢攞翻嚟 ，suppose 佢已經收咗佢個票價啦嘛，佢應該理論上就應該退翻俾佢嘅。咁但係呢個就會即係每個個案唔一樣咯。咁有啲會退，可能有啲唔會退，甚至有啲人係揾都揾唔翻嘅，咁都有可能嘅。咁啊，嗰啲就比較難退到啦。 其實應該都即係都係講個人肯唔肯好心俾翻啲錢去啫喎，係咪咁咧？即係你冇話收到錢之後，即係一定要俾翻嗰個同你交易過嗰個人啫嘛。 冇錯，冇錯，冇呢個要求嘅。咁主辦方只係話退翻款俾同佢交易嗰人啫嘛。咁冇話退翻俾睇波嗰人嘅。 你覺得應該係點咧？其實你覺得係咪應該係入場嗰人先獲得退款，或者點睇而家呢個退款方式咧？ 喺人情上咁，梗係最終消費嗰個人去退款呢個最合理啦，最人情上。咁但係實際上技術上操作都有困難嘅，因為嗰個係電子票嚟嘅。電子票其實一發出嚟，其實已經可能有無數張嘅版本喺市面上噶啦，即可能有十張八張去 copy 啫嘛。copy and paste， 咁變咗對主辦方嚟講，佢唔知邊一張係最終睇咗飛，佢只係知道邊個同佢交易過，俾個錢佢，咁咪對翻個源頭去俾錢，咁呢個都係即係都理解嘅。 所以 即係冇實名制嗰樣嘢嘛，本身。 好，所以今次呢件事件之後，你自己覺得譬如有啲人入咗場就反而即係不獲呢、這個今次嘅退款啦，但係有啲人係交易嘅時候已經係有一筆錢嘅，亦都因為呢一個退款安排咧有筆額外嘅錢。你自己覺得成個退款安排上面如何啦，或者再點樣做得好啲啦？江玉寬咧又提到一啲嘅意見嘅話，係咪可以憑嗰個嘅飛去做一個退款咧？咁就照顧到一啲第三方平台買飛嘅球迷啦。咁你自己又點睇咧？ 當然最理想啦，如果係有實名制嘅話咧，係應該係憑有票揸手入咗場嘅實名入咗場嗰人去退款係最理想，但係因為今次嘅做法就冇實名制噶嘛，即係憑票入場。咁其實我都自己親身入場，就攞住個二維碼掃完，佢就俾即係證明張飛係真嘅，咁啊俾你入去啦。咁其實就冇話係

發展商引述到呢一個發展商所講咧，就話期望進一步咧係擴大內地自由行城市之餘，亦都希望特區政府咧可以爭取更加多嘅優惠待遇。理想嘅方法咧就係推出內地客免簽，咁話就算係時機未成熟啦，都可以咧係先簡化成個簽證嘅流程啦，延長自由行旅客入境咧香港咧停留嘅時間，至少同星馬泰睇齊，咁即係可能係去到最長30日嘅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旅遊嘅情況啊，有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廷邦早晨。 早晨啊，施乐文各位听众早晨。 头先引述到呢个大型发展商或商界人士咧，讲到香港系咪都可以内地客嚟香港嘅时候可以免签，好似同星马泰嗰个做法睇齐咧咁？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免签或者系延长自由行嗰个签注留港嘅时限咧？ OK， 如果可以做到呢，而家內地居民啦，佢用嘅簽注呢普遍呢就可能係講緊商務簽啦，一啲商人佢用商務簽，但最多呢就係自由行嘅簽注或者所謂團隊簽就進入香港，咁呢佢就每一次可以喺香港停留7日啦咁樣。咁其實呢，如果根據呢即係一啲講法啦，或者商界一啲想法啦，就話內地居民佢可以免簽進入香港，當然呢個係一個咧相當理想咧嘅一個做法啦，咁樣。但我哋都要顧及現實嗰個狀況咧，究竟其實做唔做得到咧？咁樣，我諗我講少少個狀況啦。我尋日都再特登問一問咧，我內地嘅朋友啊，內地嘅同事咧，其實你哋而家攞所謂自由行簽注啊，或者攞團隊簽困唔困難嘅咧？其實真係一啲困難都冇嘅。我哋都要睇睇客觀嘅情況，真係一啲困難都冇嘅。佢哋去翻咧，即係各地嘅公安廳咯，就算佢可能嚟咗深圳或者廣州做嘢嘅咁樣，佢亦一樣都可以喺廣州啊、深圳嘅公安廳好快就辦理到嗰個咧，即係佢所屬嘅簽證啦。咁樣，如果佢係嚟自自由行城市嘅，咁佢就攞自由行簽啦；如果唔係嘅咧，就攞團隊簽啦。咁樣，咁咧就可以進入香港噶啦。其實反而主要嗰個問題係停留喺香港嗰個時間咧，咁咧同埋一路講緊咧，就係話。嗰、那個消費額就只係咧個免税額只係5000蚊咧，呢個係窒礙咗咧旅客喺香港嘅消費啊，或者停留嘅時間咯。似乎我就睇落咧，就唔係話好直接係因為咧，即係要簽與唔簽，因為我諗咧，攞自由行簽或者團隊簽應該係容易過攞護照嘅係。 嗯，無論係攞團隊簽啦，即係或者呢個 L 簽啦，或者係個人遊嗰個簽注咧，都係講緊喺。留在香港的時間不超過7日的咁，你自己覺得應該是延長係咪咁啊？延長到幾多先得咧？又係 咁樣，我諗呢個大家商討啦。例如係咪15日甚至30日嘅咁樣？咁呢個咧係真係要睇一睇香港整體嗰個承受力啊咁樣。但我諗一個稍微延長，因為7日咧，我哋睇到小紅書上面咧都有啲討論啦咁樣，咁都覺得真係有少少咧，即係或者網絡上面咧旅客個反應啦。其實7日咧，即係嚟一個港澳遊咧。其實係咧，即係有少少緊嘅個時間係，咁所以如果可以有機會去到10日啊、15日咧，呢、這個會比較咧會適合啲，係就會覺得玩得輕鬆啲，同埋都符合我哋嘅想法啦。我哋都希望旅客係可以喺香港停留耐啲啊嘛，係。 嗯，但係即係延長到咁長喺香港，有冇咁吸引或者咁多景點、咁多嘢玩，令到佢哋留咧？即係以而家嚟講啦，旅發局嗰個統計，2023年第三季過夜旅客平均嚟香港都係講緊留3.5万嘅啫，再延長。啲我當你係即係多啲走站位啦，去埋澳門啦，去埋大灣區其他地方啦，係咪真係要需要咁長嘅時間咧？ OK， 嗱，咁我哋都要照顧客唔同嘅客人嘅，有啲客人咧可能佢請咗18架，佢玩曬成個大灣區，咁平均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珠海，平均留2日已經好盡噶啦咁樣。但可能真係有啲客人咧，佢淨係揀港澳，甚至要揀香港嘅咁樣，咁佢希望嗰個停留嘅時間係長啲。我諗呢個係。希望可以照顾到咧，即系唔同多啲人嘅需要咯，系。 其实多唔多人系有咁样嘅需要啊？即系或者有嫌啦，就系觉得而家嗰个7日嗰个其实太少咧。即系譬如以而家嘅数字嚟讲，全年旅客啦3000几万人次啦，2023年咁，内地嘅市场系最大啦。你自己觉得如果真系推咗免签，或者你嘅建议啦，延长咗嗰个自由行签注嗰个留港时限啦。對於整體個客量嗰個上升啊，有幾大空間咧？ 我諗其實要幾個工作去配合嘅，就唔單單淨係話延長咗嗰個咧簽署可以停留嗰個時間啦咁樣。咁亦都因為其實另外一個咧最大嗰個問題就係我哋個自由行城市咧，就似乎因為二十年都冇變過啦。我哋最近多咗青島同埋西安啦，但其實內地係講緊各大嘅城市可能係數以幾百計嘅咁樣，我哋只係擁有51個自由行嘅城市啦。咁呢個我覺得係真係有一個好大嗰個擴展空間咯。咁如果有幾多管齊下擴大自由行城市啦，如果個停留時間亦都可以咧延長，同埋我諗社會上一致都有個共識嘅啦，就係嗰個免税額係可以增加嘅話咧，呢個係對整體全方位咧，對旅客嚟到香港，包括旅遊啊，喺香港消費購物咧，呢、這個咧嗰、那個裨益對經濟嘅裨益就會大啦。 係，即係我想講翻，就算喺而家呢個自由行城市嘅規模，你覺得喺延長咗嗰、那個時間，可以吸引到多幾多旅客嚟咧？呢、這個第一啦，就係、是、第二就係、是、如果真係話啊擴展嗰、那個自由行城市嗰個嘅數目或者係規模嘅。大家諗啦，就係、是、可能會啊，嗰、那個承載力夠唔夠啊？無論咧口岸服務啊，或者啲旅遊設施啊，或者喺香港入面一啲嘅交通網絡嘅配套啊，大家就會諗下一個問題呢一點啦嘛。你自己覺得係承唔承受到，或者個承載力係點咧？ 嗱，我諗首先講承載力啦。咁、我哋個承載力其實我哋都講咗好耐咧。其實我哋咧特別呢幾年啦，我哋嗰個承載力係增加咗嘅。例如可能我哋多咗，例如我哋嘅主題景點擴建咗啦，我哋又有西九文化區啊咁樣。咁我哋亦都有好多新嘅特色旅遊景點，再加埋其實我哋個交通容量，特別港珠澳大橋嘅，根本上我哋就未用好佢嗰個容量嘅咁樣。咁我哋亦都有咧廣深港高鐵啦咁樣。咁咧就我都講過，廣深港高鐵係我哋咧就係一個好大嘅武器，載到好多嘅旅客，但我哋都未用盡嘅，全部都咁，所以其實我哋嗰個旅客嗰個咧，就係承載力咧，其實嗰個問題就唔大嘅，即使有一個大嘅增加咁樣。咁好啦，頭先你就問啦，就話如果究竟有幾多嘅旅客真係需要咧，即係延長個停留時間，對嗰個增加個數目，這個咧，我覺得就好難計算到，但的確真係有旅客係表達咧，即係佢想停留喺香港，可能有個深度遊，可能係五日、六日、七日咁樣，但佢都繼續上一程多站，例如去埋澳門噶嘛，咁就真係唔夠時間啦咁樣。咁所以我諗喺一個適當咁延長咧，港澳通行證。嗰、那個喺港澳地區嗰個停留時間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係合適嘅。 嗱，另一方就係講緊，譬如即係個免簽嘅討論啦，或者係延長自由行嗰個嘅留港時限咧。有啲意見都分析到話，會唔會鄰近一啲地區城市，包括好似深圳咁，會唔係好同意咧？因為會削弱到當區嘅民眾喺佢自己居住地嘅消費力，可能會所謂錢向外流，損及到當地嘅經濟。你估會唔會有呢一啲嘅考慮，令到件事未必咁容易成事咧？ 嗱，呢個咧，我哋要講下旅遊啦，咁樣。咁其實旅遊從來唔係單向嘅，就唔係話我哋深圳嘅居民啊，大灣區嘅居民啊，甚至咧，我哋講緊可能華中華北嘅朋友，佢落咗嚟香港玩啦，咁樣。但同樣地，香港人先至係最中意出去玩嗰、那個，我哋香港人都好中意出去玩噶嘛。所以我哋一路講緊旅遊界有個講法啦，其實我哋客咧係應該係互相送客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喺例如我都講過嘅，其實例如旅遊業議會咁咧，作為我哋嘅龍頭商會咁樣，咁佢可以帶領我哋咧，其實咧同更加多嘅大城市啊咁樣，我哋建立一啲互相送客嘅安排啊咁樣，我哋多啲推廣內地嘅一啲地方。如果單單你話講大灣區，其實我哋上大灣區上得好厲害噶啦咁樣。咁我哋一啲新嘅自由行城市咧咁樣，咁其實例如我哋講緊青島西岸咁咧，我哋如果希望佢多啲客嚟香港嘅時候咧，咁例如佢坐飛機都唔可能淨係單向話班飛機有客落嚟香港，但係香港冇客上西安嘅話咁樣，咁所以例如我哋點樣帶多啲香港嘅居民啊、港澳居民，我哋去下絲綢之路啊，用西作為起點啊咁樣，呢啲都係咧其實互相送客嘅安排，令到咧其實如果我哋 能夠達至到一個好理想嘅互相送客嘅安排嘅話咧，我想反而相信咧，內地好多城市係希望咧吸納香港居民去玩嘅，因為香港居民其實整體我哋個消費力或者我哋嗰個咧國際旅遊嘅經驗其實豐富，係可以幫到咧一啲內地嘅城市啦，去建立佢更成熟嗰個旅遊咧即係嘅配套啦，係。 另外一個都想問下阿崔定邦有冇留意到呢一個情況嘅？旅發局咧尋日就話咧，香港今年頭兩個月咧訪港旅客咧係錄得780萬人次，同疫情前2018年嘅同期比咧已經去到73%噶啦。不過咧，其實之前局方咧都有預計過今年嗰個訪港嘅旅客嘅人均消費咧大約5800蚊，咁啊比上年嚟講6900蚊係低。有冇所謂或者見到叫即係旺丁唔旺財嘅情況咧？咁同埋而家即係香港同澳門有冇一啲所謂聯遊嘅產品係多唔多嘅咧？兩者又即係做唔做到嗰、那個互相配合，即係去完香港去澳門嗰啲嘅產品夠唔夠多，或者個市場上面有冇得再做多啲咧？ 好啊，我先回應你關於咧，其實係咪旺丁唔旺財嘅問題啦？咁、其實我哋自己出，好似特別我星期六都有街度行下啦，同埋好多朋友咧都咧即係。都將例如可能呢個星期六啱啱過去星期六日喺市面上嗰個狀況，再加埋天氣好啦，咁所以今上條街呢就人頭湧湧啦，喺旺角同落環尖沙咀我哋都見到好多旅客，好多旅客都真係喺度買緊嘢嘅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咪旺丁唔旺財呢？咁呢個我又唔好同意嘅，咁同埋或多或少咁呢有一啲所謂旺丁唔旺，就算系咪旺唔旺財都好啦，因為我哋港幣實在好勁啊，其實係咁，所以喺香港買嘢咧，其實貴嘅，但我哋仍然見到旅客都捧場喺香港買嘢，我哋個產品其實都有啲貴嘅，其實係咁，但佢都落力買嘢嘅，咁我哋應該開心嘅呢件事咁樣。咁好啦，咁你話至於港澳聯遊啦，咁我自己都有機，我自己都有份管理咧一條咧跨境港澳嘅直通巴士啦，咁樣，咁我真係見到其實呢個係多嘅咁樣，其實好多旅行社啊，或者可能係澳門嘅酒店啊咁樣，或者香港嘅酒店啦，都會幫各間巴士公司啦去預訂咧，其實例如喺機場嘅接送，咁呢啲客人嚟自邊度咧？好多都仲要係特別係東南亞嘅客人啦，佢到咗香港機場之後啦，咁咧可能直接就先去咧即係澳門玩先咁樣。咁之後呢就再租用返一架呢就係直通巴士，因為佢係團隊㗎嘛，佢就唔想坐金巴啊，又唔想坐船啊，因為我哋直巴有個好處就係我哋直接喺酒店嗰度接埋大家啦，咁上埋行李啦咁樣，咁我哋就直接呢一車客人呢就送返晒嚟香港繼續旅程，可能佢直接送去迪士尼樂園啦、或者出去市區啊咁樣。咁呢個情況其實普遍嘅係。 最後講埋啦，旅發局尋日都講到係會嚟緊會更新呢一個環彩榮香港嘅匯演啦，而喺更新之前呢局方呢係會趁住一啲節慶啊、大型活動啊，定期辦唔同主題同埋設計嘅煙火或者係無人機匯演。最快就五日黃金週有個嘅首演㗎啦。咁亦都話呢啲定期搞嘅煙火同埋無人機匯演呢唔會話喺固定每個月嘅同日或者某一日是舉行的，主要都是配合翻個當月的節慶啊、盛事上演啦、亦有機會會多過一次。點睇咧？呢個係配合節慶就可能一個月多過一次，會唔會太多？或者整體環彩榮香港嗰、那個即係可能係加新元素，亦都可能係重新設計嘅。你自己覺得傾向邊樣多啲咧？ OK 啊，首先環彩榮香港就咧真係要改，因為講真，由環彩榮香港都好多好多年歷史啦，咁樣咁咧，即係真係要改改嗰個咧。其實好多旅客都表達，其實都睇完一次又一次啦，咁樣都冇乜特別。當局亦都同意要更改咧，即係環彩榮香港嘅內容啦，咁樣咁呢個都歡迎政府嘅做法嘅。咁好啦，咁講翻咧，即係一啲煙火嘅表現啦，正正咧就係一路我哋以我哋所知啦，旅發局嘅想法啦，或者政府嘅想法啦，其實咧嗰啲煙火表演就唔係每個月啊定期，可能每個月第二個禮拜日就有煙火表演，唔係咁樣嘅，係真係要配合一啲節慶嘅活動啦。我成日都講，例如可能我哋會唔會有機會，可能夏日會有音樂會啊咁樣，或者我哋喺暑假開始嘅時候，或者暑假結束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可能有煙火啊、無人機嘅表演去慶祝個節慶完成啊，或者開始啊咁樣，所以真係亦都有機會咧，可能係嗰個煙火表演啊咁樣，可能多過可能密到一個月，可能咧一兩次都有，但可能佢亦都隔一段時間先會再有咯咁樣。咁所以呢個其實我一路強調啦，我以我理解，當局打算嘅煙火表演咧，其實咧係一個細規模啦嘅表演啦，同埋佢配合無人機，同埋其實一定係有個主題內容嘅，就唔係 逢星期日夜晚八点钟就放烟火咁样，绝对唔系咁嘅情况咯。以我嘅理解系， 嗯，即系一个月有机会多一次都 OK 嘅次数上面啊。 系啦，最紧要其实系成个故事系一个主题咁咧。呢个因为今时今日旅客嚟咧，即系睇啦咁样，其实烟花表演或者烟火表演好多地方都得睇嘅。佢嚟得嘅，因为系真系，例如可能今日系咧，即系大年初二。除夕咁樣，或者係咧，我哋要慶祝咧，有啲節慶活動啊，特別旅客係好想參與咧一啲有文化內容啊，或者一啲盛事嘅活動啊咁樣，所以配合翻有埋個煙火表演，係希望令到個活動更加完美啫。 OK， 好，唔該曬崔連邦，崔連邦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休息一陣。 唔少聽障人士好關心社會時事，不過又有幾多時事節目關心聽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讲一啲中高龄人士投入劳动市场嘅情况啊，劳联咧做咗个研究，研究佢哋一啲中高龄人士嘅劳动力，了解佢哋嘅工作意愿啦，或者佢哋揾工嘅情况嘅。请呢位嘉宾一齐倾，劳联副主席谭锦莲，早晨。 系，大家好，早晨。 你好，谭锦莲，呢一个研究可唔可以讲下个目的同方法系点？因为我知道除咗问卷调查，仲有焦点访谈嘅，揾出嚟有啲咩特别嘅结果咧？又？ 是啊，我哋见到嘅就係、是、我哋整体嚟讲呢嗰、那个劳动力50岁以下就会就会参与率就会下降嘅。咁但係呢又唔意味住我哋啲工友唔想做嘢喎。咁所以呢我哋就即係做咗个调查，针对50岁以上嘅人士问下佢有冇做嘢嘅意愿，同埋搵工系咪有困难啊，考虑啲咩因素呢咁样囉。 嗯，个意愿系点呢睇到。 我哋见到嘅系咧，有超过50至到64岁以上咧，都想做嘢嘅人士咧，其实咧有大概20-30% 咧系做紧兼职，咁即系话特别系60岁嘅以上嘅朋友咧，就会出现一个咧退休，因为我哋香港冇法定退休年龄，不过咧60同65岁都系退休嘅政策啦，好多时都系啲公司嘅政策。咁60岁退咗休或者被退休之后咧，要重新去揾一份工作，咁佢哋都系我哋见到咧佢哋回复都系我哋有就业倾向。或者未必一定是纯粹是为了生活或者好贫苦的、哦、他可能是即我仲有工作能力啊，我仲有工作经验，我是有意愿继续工作，不过需要因为被退休的关系要重新找工，那就面对一些困难啦。 嗯，一些中高龄人士去决定返唔返工或者找工的要素最主要是什么，同埋有没有在你们的研究里面都看到他们找工找几耐啊，或者难唔难啊咁样嘅。 我哋見到咧，其實喺呢一批人士受訪嘅中高齡人士當中啦，其實佢哋即係有超過一半咧係話自己難去重新揾工作嘅。咁、最主要嘅困難咧就係、是可能。僱主都會有個講法嘅，就係、是、話、你都買唔到勞工保險喎、咁樣。咁第二個咧就是、可能因為佢已經係退即係60歲退咗休啦，咁重新揾工就會僱主都會考慮你體力得唔得㗎？你做唔做到呢種勞動力嘅要求㗎？咁樣。咁同埋工時方面，可能因為已經係60歲退咗休啦，亦都希望重新揾工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彈性啲工時嘅工作咧？咁樣。亦都可以選擇唔係太多咯。 所以佢哋揾工都有唔同嘅困難嘅。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自己接研究到啦，睇到其實勞動市場其實傾唔傾向想請呢一個年齡層嘅人咧？ 我哋見到嘅係咧，雖然話 即工友係特別超過60歲以上啦，仍然係有想工作嘅意願，但係咧，我哋僱主咧就都面對一個困難嘅，就話有一個做好主要講法就是、我買唔到勞工保險喎、咁拒絕佢聘用，或者不如你用自雇身份幫我做啲散工啦、咁樣。咁我哋啲工友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 即係講咗勞工保險嗰個先咯，嗰、那個係咪真係咁難去處理到，或者解決唔到，或者真係咁難買到勞工保險嘅咧？係好貴啊，定即係買到，不過嗰個價錢好貴，定係咩事咧？ 係，我哋同保險界都研究過呢個問題，了解過嗰、那個做法嘅，就係、是、其實勞工保障咧就僱主嘅責任，就算冇買勞工保險咧，那個責任都喺僱主度。咁勞工保險咧就幫僱主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咁如果話買保險方面咧，其實保險產品咧最主要就係考慮嗰個職位工作性質嗰個危險性啦，同埋僱主個過往責償嗰個記錄，其實係嗰個工友嘅年齡咧，就唔係太影響嗰、那個即係購買嗰能唔能夠購買啦，同埋嗰個保費水平咯。 咁但係有冇真係？但係有冇真係話啊？即係啲保險公司唔受保，因為嗰個人嘅年齡可能去到六十幾歲啦，咁會唔會係咁樣咧？ 我哋見到主要都係僱主聽到話，你超過65歲買唔保噶啦咁樣咯。但其實係啦。 OK， 除咗呢點咧，仲有啲咩難處咧？對於啲僱主想請一啲中高齡人士，或者中高齡人士要自己揾工嘅話。 可能喺個工作配對方面咧，因為嗰啲年長啲嘅朋友咧，佢哋即係可能上網揾工啊，嗰啲唔係咁熟悉啦。咁佢主要咧都係靠自己嗰、那個啲老友介紹工作。咁當佢重新要揾份工嘅時候咧，佢未必揾得翻而家個收入同埋而家嘅職位嘅，往往都係你都咁嘅年紀咯喎，可能介紹做保安或者做啲即係向下流動嘅工作，比較容易取替嘅，甚至係散工啊、兼職嘅工作咁，咁會出現一個向下流動嘅工作，用唔曬佢嘅經驗同埋佢嘅勞動力啦。 我見到頭先都提到啦，即係佢哋都可能會覺得個薪酬待遇未必好吸引咯。一般嚟講，可能同佢哋期望係爭幾遠嘅。 我哋見過有啲咧係做維修技工咁先計咧，咁你通常做到佢哋累積到一定嘅經驗，喺嗰個行頭嘅話咧，到退休嘅年齡可能都有兩三萬蚊，即係平均1000蚊一日嘅，或者千零蚊一日。咁但係到佢即係可能喺間公司60歲咯， okay. 你退休咧，咁佢就會可能要出去揾散工，佢又未必揾得翻嗰個技工，係啦。 咁 樣係即係。 即係變咗佢哋可能仲即係會嗰個待遇差咗。我哋轉頭翻嚟都講下啲咩建議啊，如果要吸引呢班人加入勞動市場。2024年3月19日，立法會今早加開會議，恢復二讀辯論《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今年首兩個月，訪港旅客780萬人次。恢复至疫前同期73%， 本港失业率维持2.9%，就业不足率维持1%水平。 以军再次攻入希法医院，打死20名武装分子。世卫重申，医院不应成为战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頭先咧同勞聯啊譚錦蓮咧就講到勞聯有一個嘅研究，關於點樣釋放中高齡人士嘅勞動力咧咁提到一啲唔同嘅原因啦，佢哋難揾工嘅可能就係本身冇一啲揾工嘅渠道啦，唔多啦，或者覺得就算係退咗休之後再出翻嚟勞動市場，但係嗰個薪酬待遇都未必好吸引啦，但係其實佢哋又想。是工作的喎，咁另外一個原因呢，就係可能啲僱主過往都提到啦，就係話幫一啲長者，如果佢哋係即係係投入勞動市場要買勞工保險嘅，咁話過往買勞工保險都唔係咁容易，有啲咁嘅說法嘅，咁繼續同阿譚金蓮傾啦。如果真係即係要令到呢一班人啦投入多啲勞動市場啦，或者勞動市場有多啲中高齡人士可以加入嘅時候，其實有啲咩建議呢？咁有啲咩新竅呢？咁繼續同阿譚金蓮傾。譚金蓮就係勞聯副主席，早晨。 仲有啲乜嘢嘅建議咧？有冇啲係過往可以係做得好啲嘅，或者一啲係新嘅橋嚟嘅咧？你哋今次研究有冇提到 是啊，其實咧，又有啲中高齡人士係有能力工作又願意工作啦。咁僱主咧，亦都係唔介意嘅，只要有勞動力願意想請，但係又有一啲會唔會係買唔到勞工保險啊？呢啲即係誤解喺度。咁我哋認為咧，工作嗰、那個首先可能有一啲配對先啦，咁令到僱主第一即係解釋翻，你嗰個勞工保險其實就係、是、即係唔關年齡事嘅。第二，佢要做一個配對咧，等啲僱員唔需要話、我要靠老友介紹，識熟我啊，知我體能啊能力先至可以揾到份工嘅。咁其實咧，勞工處而家都有一啲主題嘅招聘會嘅，不過喺疫情之前咧，就有一啲關於中高齡嘅招聘會。疫情期間就停咗啦。咁我哋都希望，而家我哋疫後咯，會唔會都有一啲主題嘅招聘會可以俾唔同群體嘅勞動力參與咧，針對佢嘅需要。咁啊，或者係啲僱主都願意請呢班中高齡人士，佢嘅工作嗰個強度啊，或者係工作嗰個時間都係符合呢班僱員。都可以做一个针对的招聘会，甚至咧对雇主有一啲顾问嘅服务。其实你嗰个工作只要系点样安排，或者系点样去处理咧，就能够招聘到雇员啦。而嗰啲雇员系中高龄嘅，系可能比较容易请到人嘅咁样。咁做啲顾问服务咧，喺配对上面更加容易啦。咁而家政府有个再就业津贴，就针对雇员啦。咁我哋希望嚟紧公布嘅时候，嗰、那个工时计算就比较门槛放宽一啲，令到我哋呢啲中高龄人士，可能佢可能真系做一啲散工啊兼职为主嘅话咧，都可以容易啲去计算嗰个工时啦。咁雇主方面亦都希望现有嗰个俾雇主嘅中高龄就业津贴嘅金额咧，都可以提升。咁咧就亦都加强宣传，等雇主都知道、okay. 哦，唔系净系俾雇员嘅，雇主都有另外一个计划可以即系有津贴嘅咁。 两点啊，第一头先你呢一堆建议都未必解决到，譬如头先。有啲想揾工、想投入勞動市場嘅一啲中高齡人士，覺得人工低啊、待遇未必好啊，個問題呢個第一點啦。第二，你話啊，針對僱主而家都有中高齡就業計劃，有一啲津貼。簡單啲嚟講，就係如果佢請一啲中高齡人士咧，佢可以每個月咧有一啲嘅在職培訓津貼，咁就半年至到十二個月左右啦，咁如果是根據他的年齡，即有些可能去到5000元，有些就每個月是4000元咁嘅，其實已經是做緊嘅咯。再多少少的金額，是不是真的咁吸引啲僱主去請咧？咁定係真的有一些再徹底啲嘅新嘅橋咧？點回應即係呢一個方法啦，同埋話人工低的情況啦。 我就認為咧，嗰、那個點解啲僱員會即係揾唔翻一啲即係比較好啲待遇嘅工作，就係因為嗰、那個受限制於自己嗰、那個即係求職嗰、那個網絡啊，可能都係老友介紹。咁如果話有一啲即係規模大啲啊，或者係多啲工作選擇，多啲即係。不同條件去競爭一些僱員的招聘會大型啲，甚至有一些針對式的配對的話呢，其實就能夠令到僱員和僱主的選擇都多一些啦，僱主能夠提出有競爭力的條件都是會比較吸引一些啦，這樣吸引那些年紀大的僱員，他可能體力沒那麼好，但他經驗是夠的，那可能一些體力勞動沒那麼強的工作，其實都能夠有一個競爭性的條件去聘用這些年長一些的僱員啦。那至於說那個中高齡就業津貼計劃嗰度，雖然現行係已經有啊，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好多僱主可能喺申請方面啊，覺得好繁瑣啊、卻步啊，咁或者係津貼唔係太吸引，咁都希望加強宣傳啦。咁同埋而家講再就業津貼都係俾僱員嘅，希望僱主都更多僱主知道其實你請年長僱員又有多啲吸引嘅津貼啊，亦都行政方面都係簡化一啲，咁令到佢哋即係有個初步嘅誘因。啟 動去請呢班考慮呢班年長官員。 即計劃喺度啦，但係宣傳同埋嗰個申請嘅流程可唔可以再簡便啲咧？咁睇下點樣做得好啲。好，唔該曬譚錦蓮，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佢哋講到呢個中高齡人士勞動力嘅研究啊，一八七二三一咧，會唔會你自己都係當中一啲嘅對象咧？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中高齡人士？有冇諗過係投入勞動市場去做翻嘢嘅咧？或者曾經係失過業要揾工又難唔難咧？有啲乜嘢嘅問題當中可能係面對緊嘅咧？頭先講到一啲唔同嘅計劃，譬如中高齡就業計劃嗰啲等等，會唔會都令到啲僱主多咗請一啲中高齡人士咧？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休息一陣。 集合体坛热话分析分享， 港大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体坛你有 C， 有骏锋足球会会长兼深水埗区议员黄俊雄。除了金融和本地足球，仲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他，究竟怎样可以推动本地球坛呢？ 港大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乃勤、叶蕴仪、李丽，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咧，計劃推出預防自殺預警系統，透過每日咧係整合一啲自殺個案嘅數字咧，係監察成個趨勢嘅。咁啊，究竟呢一個嘅系統係點樣運作咧？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早晨。 早晨，蕭樂文 教授，咁啊，講下成個系統係點樣運作啊？啲數據係點嚟啊？同埋我知其實以前都有個預警系統，有啲咩分別咧？又？ 嗯，咁首先咧就好多谢马会嘅支持啦，咁咧就我哋有资个资源啦，系将我哋即系去建立一个预警系统。其实个预警系统咧，嗰、那个意思咧系有少少好似就天气报告咁咧，即系或者我哋或者系一个降大雨嗰、那个。報告咁啊，即係有個黑線啊，有紅線啊，有黃線咁，咁就希望咧就令到即係社會大眾咧係對依、這個即係喺社會上面嘅自殺風險啦，就會多啲嗰、那個就嗰個認知啦，同埋咧就做好依個準備嘅功夫啦。咁我哋所做咧，其實就係每一天咧就將喺依個社交媒體同埋嗰啲數據咧就無論係企圖自殺啊，或者係即係嗰啲。死亡個案咧，我哋都攞咗落嚟，咁然後咧就再加上咧，就係我哋喺過往做咗好多時序嘅分析啊，因為原來我哋發覺咧，就喺某啲時間咧，其實嗰個自殺嗰、那個那個風險都係高嘅。咁我哋希望咧就將依啲資料咧就成為一個模型。咁嗰個模型嘅時候咧，就喺為咗每一天咧，就我哋就會有一個自殺風險嗰個指數。咁咧就係話就即係有黑色啊，有紅色啊，有黃色。咁同埋我哋有依個自殺風險指數之後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再提供一啲配套啦，即係會話即係如果係黑色嘅時候咧，咁或者係即係啲相關人士嘅時候。就可以做到啲乜嘢啊？或者我哋亦都提供一啲材料啊，同埋一啲就係諮詢，係希望大家咧就都會有一個做一個更加好嘅準備咯。 嗯，頭先你提到話數據可能係嚟自一啲社交媒體，仲會嚟自邊度啊？同埋最主要可能是想分析啲咩咧？頭先話可能唔同時段嘅意思，可能係咪某啲月份或者某啲群組嘅人有個自殺趨勢，定係點樣咧？ 系啦，嗱，就因为咧，其实所有嘅自殺嘅數據，如果我哋要等呢個死因庭咧就去出咧，就都要你等到一年咧就先會有呢個數據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唔能夠等咁耐嘅時候咧，咁我哋就係喺個無論喺報章所報導嗰個自殺嗰個個案啦，或者亦都係透過不同就譬如就警方啊，或者喺我哋其他嗰個渠道所收到，即係發生呢個自殺。個案或者係企圖自殺嗰個個案啦，咁就再加上咧，而家咧，譬如喺過往嚟講上，我哋就發覺原來喺一個長假期之後嚟講嘅時候咧，對一啲學生嗰個情況嚟講上係出現嗰、那個即係適應嘅問題嘅時候啦，咁我哋都會可以 lock 死咗，即係喺呢一段時間咧，即係嗰個風險咧就比其他時間咧就係高。咁而家我哋做個比較係點咧？就係將我哋過往七日嗰個平均數咧，就同埋舊年同一個時期嗰個七日嗰個平均數咧，就睇下係咪一個好顯著，我哋所謂喺統計上面有一個顯著嘅分別啦。即係如果係有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撳一掣啦。咁就係希望咧，就俾大家嘅即係對喺呢段時間嘅時候，其實每一段時間我哋都要關心我哋嘅精神健康嘅。咁但係咧就 喺某一啲時間上面嘅時候咧，我就特別咧，或者係去做多少少嘢，係希望去減少啲悲劇嘅發生啦。 嗯，首先我想搞清楚比較係比較前一段時間，定係我先嚟所講比較係前一年咧，已經係有曬上一年所有呢啲數據㗎啦， 係嘛？係啦，就我哋而家喺中心裏面咧，就我哋即係由2002年開始啦，好多隻死因庭，即係佢都俾咗好多個數據我哋，就我哋做咗一個時序嗰個分析㗎。咁我哋通常咧就比較咧就係喺舊年就係同一段時間就係做一個比較，亦都係咧就係用過往七日嗰個平均數啦。因為其實你都會睇到有時咧自殺個案或者喺某一日裡面就特別會升咗出嚟嘅時候，咁其實咧即係或者就唔係咁穩定嘅。咁我哋就係希望有個時段，如果喺呢個時段裡面嘅時候咧，真係好似嗰個基數咧係同以前真係不同咯。咁我係咪可以做少少嘢咧？ 根據你哋研究呢啲自殺個案或者企圖自殺咧，係咪真係有一個趨勢嘅咧？是否真的看到这些数字呢？如果真的、看到是多了，其实已经发生了了嘛，那还可以怎么做呢？可能是知道这个数字之后下一步其实是怎样呢？有个预警之后，社会有什么的人士是可以配合，或者什么部门是配合的呢？ 其實你都係講得啱㗎，即係其實我哋已經睇到我哋所謂一個叫 now casting， 即係而家我哋事嘅係已經係發生咗。但因為係就係因為佢而家發生咗嘅時候，我就係希望佢唔會再繼續惡化，或者係會繼續更加差啦嘛。咁所以我哋即係做嘅時候咧，就喺個案嚟講時候，即係正如我之前都話，即係有好多時候咧，譬如喺學校上面一啲長假期啊，或者係有啲特別嘅日子咧，即係對於一個自殺風險咧，就或者係會係比以前係高嘅。咁我哋所做嘅時候咧，即係譬如我覺得，喺舊年嚟講嘅時候咧，喺第五波疫情嘅時候咧，我哋都睇到嗰個長者自殺嗰個情況係高嘅。咁我哋嗰陣時就將呢啲資料啦，就同有關當局啦，同埋喺社區嗰個持份者啦，係特別係關注，譬如係長者服務嗰啲人啦，咁然後就同佢哋有一個即係去溝通呢啲消息啦。咁佢哋亦都係好積極嘅去有回應嘅，咁我記得嗰時就社署咧都係積極地從十八區嗰啲長者中心啊，或者我哋可以呢段時間咧可以比較更加主動啲去接觸呢班長者啦。咁然後咧，我哋都見到當即係有即係額外嗰、那個即係動作同埋嗰個關心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情況是可控的，就同埋咧，亦都係會有個正面嗰個影響噶啦。 呢一個預警系統係未推出噶嘛，係嘛？ 就我哋已經係有噶啦，但係咧就我哋就不斷去繼續去提升啦，佢嗰個質素啦，令到嗰個準程度同埋嗰個預測度咧，就係會提升噶。 Okay. 就同埋咧，我哋亦都好多即係因為某一個支持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咧就會更加咧就做一啲培訓嘅工作咧，即係能夠即係當呢個預警出咗嚟嘅時候，咁我哋應該咧就會有啲就資料啊，或者啲資訊啊，就係去幫助即係其他嘅持份者。即係如果真係好啦，如果見到係黑色嘅時候，咁我可以點做咧？咁係其實我哋都好相信咧，係成個社會如果將呢個問題大家都覺得係佢哋係需要關注，亦都有俾個支援佢哋嘅時候咧，其實我諗喺香港有好多啲NGO 其實都好努力去做呢一個工作噶。 所以日後會唔會有啲恆常嘅聯絡單位啊，係黃色、紅色、黑色嘅時候啦，係會聯絡佢哋幫手，或者已經係即係建立咗呢一啲嘅單位嘅合作噶啦，已經。 我哋已經係我哋係再繼續做啦，即係我哋係慢慢去建立好一個好好嗰、那個。嗰個資訊嘅網絡同埋個支援嗰個網絡啦，咁即係話咧，就當有呢啲咁嘅即係特別嘅日子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互通消息啦，咁以至到咧係能夠將嗰個支援個系統能夠做得更加好啦。 都唔講下而家個系統，你話已經係喺度啦，不過一路再做得好啲啦。而家嗰個自殺風險個數字其實係去到點樣㗎？係咪叫做同平均線係差唔多嗰度？ 而家就個情況咧，其實就喺學童嚟講咧，其實係真係比過往喺2023年九月至十一月咧，就真係好咗啲嘅。即係我哋講緊嗰時九月至十一月嘅時候咧，講緊係大約有成即係三十 多位學童嗰個自殺啦。而家譬如我哋都睇到喺過往2024年嘅時候咧，由1月至到3月中嘅時候咧，都係少過，都係10位到啦。但我亦都話我哋一個都嫌多啦。但我哋希望就係透過依個監察系統咧，係令到我哋所做嘅嘢係更加係及時嘅，俾所有參與者都知道個情況係點。因為如果你睇翻咧，有就有陣時候我哋有啲譬如就算社署嗰個兒童死亡個案就嗰個檢討咧，都係檢討緊兩年之前嘅數據嘛。咁所以對而家嚟講嘅時候咧，實際上面即係能夠俾持份者更加有一個及時嗰個諮詢咧，我諗係緊要嘅咯。 嗯，你頭先講嘅數字就講緊學童啫，但整體嚟講又如何咧？同埋你點評估即係呢個階段暫時比上一個階段好啲咧？ 就我哋見到咧，就係老人嗰度咧，就仍然係維持一個高水平嘅。咁呢個都係我哋都係有少少要希望再做多啲嗰個工作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而家咧就一加一減。咁所以即係整體咧都係比舊年同一段時間咧就係都高嘅就係都高咗10%-20% 嘅。咁所以我覺得依、這個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長期要鬥爭嘅情況噶啦。 Okay. 因為嗰個精神健康大家都係需要多啲關注啦。 好，唔該曬葉兆輝教授。教授咧就係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啊，講到有關於呢個預防自殺預警系統嘅，你點睇18723111？頭先講到中高齡嘅就業情況都可以講下嘅，187231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立法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基本法》23条立法系整个特区嘅宪制责任，相信议员能够参与此历史重任感到光荣。佢话完全认同行政长官所讲，早一日立法。國家安全就早一日得到保障，社會亦希望盡快完成立法。梁君彦在開場發言時說，小組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密集開會，除了講求效率，亦專業檢視條文細節。他說今天加開的會議，有信心全體議員會理職盡責，高質高效完成。法案委員會主席廖長江在會上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他說由2月27日到3月14日，法案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共舉行25次會議，進行近50小時討論。審議過程中，委員參考了公眾的意見，並對條文逐一進行深入而全面的審議。委員向政府當局的提出超過1000項提問，包括不少市民關心的情景題。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寻日指导西部地区炮兵部队进行超大型火箭炮射击训练。报道指今次训练旨在通过600毫米火箭炮兵部队的齐射，确认这种武器系统的威力和实战能力。而连队齐射后，亦进行了火箭炮弹在目标上空预定高度的空中爆炸模拟试验。报道指金正恩对炮兵在训练中表现出高度的机动力和精确而强大的打击能力表示极大的满意，强调新装备的超大型火箭炮在战争准备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因此要将它作为中心，继续大力推动炮兵武装力量现代化。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是两人自2月15日以来再次通电话。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在通话中警告，如果以色列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地面军事行动，将会加深加沙的无政府状态。双方同意派出团队在华盛顿会面，讨论这个问题。

唔系，录影厂呢度一啲风都冇。 唔系啊，我系嚟通风报信噶，正拎一点有新主持加入啊。先生，你边位啊？ 嗱，你讲个新主持系咪就系我潘慧琳啊？嗱，留意住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拎一点。今次我实行扎行个码，打风都打唔甩，喺精拎一点带俾大家唔同嘅医疗健康资讯，记得听啦。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024年3月19日，立法会今早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今年首两个月，访港旅客780万人次，恢复至疫前同期73%。 本港失业率维持2.9%，就业不足率维持1%水平。 以军再次攻入希法医院，打死20名武装分子。世卫重申，医院不应成为战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关于肺癌。肺癌原来一路都是香港的癌症杀手第一位啦。咁啊，睇翻死于肺癌的人数咧，喺2021年，香港癌症资料统计中心的数字啊，死于肺癌的人数咧，去到4037人嘅，占咗癌症死亡的总数咧系26.7%。见到咧有机构咧都做咗一个关于肺癌筛查嘅调查啦。咁嗱，成个情况请嚟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其实而家点样可以即系再做得好啲，做啲筛查咧？而家对即系一般嘅受访者嚟讲，对于筛查肺癌筛查嗰个嘅认知程度又如何咧？咁两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啊，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欧兆基，仲有就系癌症资讯网慈善基金创办人吴伟伦。早晨，两位。 早晨，各位听众好。 你好，两位，可唔可以先讲下咧？我见到基金咧就话喺上年做咗一个有关于肺癌筛查嘅调查，有啲咩特别发现咧？呢个系 其实我哋喺 吴伟伦，你系吴伟伦系嘛？ 系，冇错冇错冇错。系，早晨，咁多位大家， 请讲系。 我略讲一讲我哋今次问卷调查嘅啲重点啦。 好啊。 咁其实我哋就喺去年嘅十月至12月期间咧，就做咗一个网上嘅调查。咁調查嗰、那個數字咧，我哋就做咗成功110份問卷當中咧，入面有70%係肺癌病人咧，其他嘅就係佢哋嘅家屬啦。咁喺今次調查裏面咧，其實我哋想了解到咧、就是，就係究竟佢哋嗰個肺癌嘅成因啦，究竟係譬如喺吸煙佔嘅比例啊，佢哋嘅家族史啊，咁喺呢一方面咧，同埋佢哋年齡層分布咧，咁我哋睇得到咧，其實喺80%嘅確診者當中咧，其實都係冇吸煙嘅習慣嘅。咁啊，呢個第一點我哋觀察到咧。第二咧就喺個年齡層分布方面咧，主要集中咧就係喺51至60歲呢一個年齡層咧，嗰方面咧嗰、那個數字比較高。咁至於喺嗰個家族病史嗰度咧，喺確診嘅肺癌患者當中咧，有1/4咧。基本上佢哋都有嗰個家族病史，咁所以喺呢幾個因素入面，我哋見到咧，其實都有家族病史啦，年齡係介乎喺51歲至60歲之間啦，都其實都係一個高危嘅一個肺癌嘅群組咯。咁、 okay. 而喺吸煙嗰個元素嗰方面，我哋睇到咧，其實而家嚟講咧，喺冇吸煙嘅人有機會患上肺癌嘅呢個情況咧。其實都非常常見嘅，所以呢個唔一定淨係與吸煙有關。 歐醫生會唔會可以補充下點解？因為以前話肺癌係咪同吸煙咧有關係，或者係大機會啲咧？咁原來話睇到受訪者入面有成80%都係冇吸煙嘅喎。咁點解會咁嘅咧？同埋頭先講到嗰個51至60歲嗰個年齡層啦，男女又有冇睇到有啲咩分別咧？醫生會唔會可以有啲補充下呢、這個？ 就吸煙係目前嚟講已知道。是可以預防得到，同埋係其中一個 已知嘅而係重要嘅因素、 嗯、 啊。咁但係咧，當然啦，都有其他嘅原因，可能係增加患上肺癌風險嘅啊。譬如包括二手煙啦，譬如有呢個係慢性嘅氣管炎啦、 嗯， 或者係喺職業上邊咧暴露到一啲嘅致癌物質啦，譬如石棉啦、氡氣啊，或者其他一啲金屬，譬如啲鉀啊、砒啊之類啊。咁樣咧就家族。尤其是如果有一級親屬、啊、即係父母兄弟姐妹、啊、患上肺癌咧，咁樣佢嘅患上癌症嘅風險咧，亦都係高啲嘅、啊、可能高咗88%到。咁樣咧，如果譬如有三個屋企人都有呢個肺癌咧，咁當然個風險就非常之高啦，可能高三四倍都未定啦。咁樣咧就冇吸煙而患上肺癌咧，這個現象咧。在東亞來說是非常之是有趣的一個問題的，其實我們在上個世紀即是1960幾年1970幾年的時候呢、 嗯、 我們香港香港大學的流行免疫學的教授呢、譬如 Dr. Linda Koo、啊、或者是Professor John Ho 啊嗰啲咧，其實咧佢哋當年成立呢個 Cancer Registry 呢個癌症資資料統計中心嘅時候咧，咁我都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咧，尤其是喺女性裏邊，即係我哋其實懷孕女性咧就基本上就好少食煙嘅嚇，可能5% 啊或者以下，咁但係我哋已經喺當年咧發覺咧，香港嗰個如果係撇除咗嗰個年紀嘅因素咧，因為年紀越大，當然個即係患上癌病嘅機會高啲啦。撇除咗因素咧，我哋將香港女性患上肺癌嗰、那個嗰、那個發病率咧，同世界各地方比咧，發覺咧同歐美睇齊，歐美咧女性嘅吸煙嗰、那個比例咧，大概有20-30%到嚇，但女香港就非常之低嘅。咁樣咧就。同時咧，就係、是我哋其實都觀察到咧，其實我哋大部分女性咧，一直以來咧係患上肺癌咧，大部分超過80-90%咧都係冇食煙嘅。 OK。 咁咧就男性嚟講咧，就隨住政府嗰個反吸煙運動啊，嗰啲立例係非常之成功咧。咁、我哋睇到男性嗰、那個患上肺癌嘅數字，同埋同肺癌有關嘅。男性嘅吸煙嘅人咧就少嘅、所以變咗由可能由之前有70%係吸煙，而家變成、可能少過50%。 即係總之就冇吸煙都唔好完全係掉以輕心啦，都有機會係有呢個肺癌啦。我見到今次調查你哋發現咧，話70%受訪嘅肺癌嘅患者咧確診嗰陣已經去到第四期，有啲乜嘢嘅原因咧？係咪可能要去確診一個過程都比較長一啲咧？吳偉倫會有啲補充呢個？ 我諗呢一方面就有兩點啦。其實第一點咧，其實肺癌其實就冇乜個好明顯嘅病徵嘅，尤其是喺早期嗰方面。咁第二點咧，其實喺本港咧，其實如果佢喺公立醫院排期去做呢、這、一個檢查，到等佢分配到去腫瘤專科嘅時間嚟講咧，其實需要嘅時間都比較冗長。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喺個調查當中都發現咧，有唔少確診嘅個案咧，其實就係喺等待期間咧，實在好煎熬。咁能力負擔得到嘅咧，佢就會自己去到一啲私營嘅醫療集團嗰度做一個檢查。咁所以喺呢個中間個等待嘅時間嚟講咧，我哋見得到咧有超過70%咧，都基本上係。3个月之后，佢哋有症状之后，3个月之后咧，先至确诊个病咯。 3个月之后系讲紧排紧公立医院，定系自己再揾私家医生去？ 自己再揾私家医生，因为 都要3个月。 系唔系？其实你去私家，当然你随时都可以去啦。咁、但系当然即系如果有一啲可能自己嗰、那个理财管理得好啲，或者个保险好啲，佢 afford 得到。去私營集團嘅，佢就第一時間去啦。咁但係，譬如一啲相對嚟講喺呢方面準備冇咁好嘅一啲朋友咧，咁佢哋就要喺公立醫院度等。咁但係有陣時就係由於嗰、那個人手啦，這個當然我哋大家都明白，公營醫療集團佢哋本身個人手啊，佢哋要照顧嘅人口實在太多。咁所以我哋喺客觀觀察到個時間嗰方面咧比較長咯。 另外就是我见到话肺癌嗰个支援咧，你哋啲受访者都话觉得而家政府提供得唔够。所谓肺癌嘅支援系咩意思咧？ 其实几个方面啊，第一样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咧即系乐观嘅睇到就系、是。 今時今日嘅醫療進步咗好多，有好多嘅一啲治療方案，譬如有好多一啲好好嘅藥物咧，可以幫到啲病人。但係咧，普遍嚟講咧，呢一啲針對性嘅藥物個價格咧非常之高。咁喺目前嚟講，主要譬如有撒瑪利亞基金啊、關愛基金等等咧，都有唔同嘅一啲門檻啦，先至可以申請到。其實以而家嗰個藥物治療個費用咧，其實就冇我講話基層咧，可能中產咧都未必可以負擔得到。我譬如舉一個例子啊，一個針對呢、這、一個肺癌其中一種基因變異 EGFR 基因變異嘅一隻標靶藥咧，係佢嗰個藥價個月費咧就大概係35,000元左右。咁、其實你好多人基本上佢嗰個月入，家庭嘅月入都未必有。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會唔會係喺一啲社會上面嘅一啲藥物資助計劃嘅基金嘅一啲申請門檻可以放寬啊？同埋可以有更加多資助，呢個此其一啦。第二就係我哋今次最想建議一件事咧、就係其實而家喺各大癌症當中，譬如係腸癌、乳癌同子宮頸癌當中咧、其實都有一啲篩查嘅計劃推動。咁但係唯獨咧，肺癌目前嚟講係未有。咁 係冇定係有？大家唔清楚嘅。即係可以由而家我私家醫生可唔可以做到一個肺癌嘅篩查嘅？ 其實個意思就係呢個我修正一下。其實就係我哋希望係政府係可以主動去推廣呢一樣嘢，會唔會甚至乎有一啲計劃出嚟咧，係可以有一啲比較優惠嘅一啲價格，可以俾一啲高危嘅群組去做一啲篩查咧？咁、其實而家喺嗰個醫療技術當中咧，有一個可能呢個一間等下歐醫生補充一下，有一個就係低劑量嘅電腦掃描咧。其實嗰、那個檢查，就算喺私營嘅系統做咧，個價格都唔係高嘅，但係咧都已經有好多嘅數據睇到咧，係可以咧。更加早係發現到一啲早期嘅肺癌，而有一個更加好嘅一個治療同跟進咯。咁、所以我哋整體嚟講都希望係可以繼續去推動喺會唔會去到政府能夠牽頭， okay. 可以有一啲方案推動， okay. 而令到咧更加多人關注肺癌嘅一啲篩查嘅一啲工作。 好啊，歐醫生最後都補充一下，一個肺癌篩查其實係咪一個好高難度或者係好貴成本先做到嘅技術嚟嘅？ 如果相對於係治療肺癌嚟講咧，佢已經係最低成本嘅啦。不論計算嗰個係經濟上嚇，即係實際上個金錢嘅運用啦，亦都要計算埋病人嗰個係生活質素同埋嗰個生存率嚇。因為如果一個第四期嘅肺癌嘅病人咧，佢用嗰啲標靶藥啊或者免疫治療咧，每個月嘅使費都可能5萬至10萬不等嘅嚇。咁、可能要接受幾年，咁啊變咗咧一個咁病人咧，其實以嘅金錢咧，其實足夠你去為好多個病人去做篩查嘅啦嚇。咁、咧就另外一樣嘢咧，就其實嗰、那個我哋根據我哋嘅統計咧，就係、是、我哋嗰、那個患上肺癌嘅機會咧，即、就、係、是、up to 74歲嘅話咧，就如果男性嚟講咧，就係、是、差唔多係1/5嘅。咁、女性嚟講咧，就1/3。21%男性嚟講，女性咧如果男性嚟講咧，就20個裏面有一個嚇、女性咧就33個裏面有一個， okay, 所以變咗咧， okay. 其實呢方面咧，政府要做多啲教育，因為咧有多病人咧根本係唔意識到自己可能患上癌病嚇、所以如果政府可以帶頭做咧，就非常之好啦。 好，唔該曬兩位嘉賓同我哋講咗有關於肺癌嘅一啲資訊啦，同埋佢哋話係咪可以引入一啲肺癌嘅篩查咧？啱啱傾過電話旁邊咧就有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歐兆基啦，同埋仲有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創辦人吳偉倫嘅。休息一陣。 1928年，啟德機場下水滑道建成。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香港电台。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系意见交流嘅平台。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卫生防护中心咧早前就话系调查紧两宗嘅麻疹个案啦。咁病人咧就系一名咧过往健康良好嘅14个月大嘅 B B 女，咁仲有佢同住嘅家姐，咁啊两个人咧就喺三月啦，分别咧就去到香港港安医院啦、荃湾急症门诊中心啦，同埋明爱医院嗰度求医啊。咁亦都讲咧就系话，呢一个14个月大嘅 B B 女咧系喺泰国翻嚟之后咧系感染呢一个嘅麻疹嘅咁。有關於麻疹方面，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早晨。 早晨，小羅文。 點有冇瞭解到今次呢一個嘅案件咧？就係兩宗嘅麻疹噶嘛，其中 B B 女14個月大嗰個就喺泰國翻嚟嘅，咁係咪都係一啲輸入個案咧？睇落去， 睇嚟就係啦，因為即係佢都即係喺佢病發之前咧，咁其實佢的而且確去過即係啲東南亞國家啦。咁我哋而家知道東南亞國家佢哋有啲地方咧係的而且確係爆緊即係麻疹嘅。咁尤其是依個 B B 女咧，其實佢應該未即係完成曬嗰、那個麻疹疫苗嘅接種。咁喺咁嘅情況下，你的而且確佢感染麻疹病毒呢、這個機會咧，咁係提高咗嘅。 而家其實麻疹係幾大，要係接種或者叫做接種幾多針先嘅接種曬，同埋睇呢兩個個案啦，估計香港有冇話係爆發嗰個風險咧？即係同其他東南亞國家比較少。 但其實一般嚟講咧，就係我哋應該係要接種兩針嘅。咁現在咧，其實我哋係應該要即係根據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啦。又同佢哋出世之後咧，佢哋要按住嗰、那個日子咧，去到即係母嬰健康院咧去接種嘅。所以變相咧，如果我哋即係啲小朋友佢出世後佢係未能夠接種曬兩針嘅時候咧，咁其實的而且確佢嗰個身體嗰個對抗麻疹嗰個感染嘅保護力咧，或者免疫力咧係不足嘅。 所以換言之，其實一般打曬嚟講就唔使太擔心個風險，應該未至於去到爆發啦。因為暫時就話香港今年有三宗麻疹確診個案嘅咁。 冇錯，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一般嚟講，我哋知道咧，香港其實嗰個接種率咧，其實係好高嘅，即係去到 95% 嘅。即係其實變相我哋香港係有一個好好嘅免疫屏障啊，群體免疫嘅。咁所以如果喺邊啲人士係會即係個免疫力不足咧，就係啱啱即係出世後嗰啲嘅嬰孩咧，佢哋未完成曬接種，而佢又咁唔好彩去咗一啲高發病地區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佢哋感染嘅風險係大嘅。咁另外一班人就係即係佢本身係譬如講緊喺1967年打後出世嘅人士啦，咁同埋咧佢哋本身即係喺過去咧，佢的而且確佢又未能夠接種曬即係麻疹，因為我哋1967年至1977年咧嗰、那個階段嘅人士出世咧，佢哋其實咧冇兩針嘅麻疹疫苗去接種嘅。咁喺咁嘅情況下咧，咁的而且確都會有機會咧，即係佢未有一個比較全面嘅即係免疫力嘅咁樣。 我見話衛生署而家係會為小朋友係咪打一隻叫 MMR 疫苗，又涉及到麻疹啦、德國麻疹啦、水痘混合疫苗啦，係咪一隻咁嘅疫苗嚟嘅？同埋係打幾劑話三劑兩劑係？ 如果政府有提供嘅咧，就係有一個即係麻疹流行腮腺炎、德國麻疹，同埋就有一個我哋呢個叫混合疫苗。咁就另外有一隻咧，就係加埋呢個水痘疫苗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就你只要按時去根據嗰、那個接種時間去接種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唔應該會走漏嚇，或者令到你嘅小朋友咧會有即係唔足夠、唔全面嘅保護啦。 OK， 都講下其實麻疹，因為好多時候都打咗針，未必反而好知道其實如果有麻疹嘅時候個病徵係點啊，傳染渠道係點啊，呢個同大家講下一邊啊嘛。 麻疹其實佢係由一個麻疹病毒所引致到一個傳染病啦。佢一般嚟講係可以喺空氣中嘅飛沫同埋或者直接接觸到病人個鼻咽啊、喉嚨嘅分泌物而傳染。但如果你話即係接觸到患者個分泌物而即係嘅物件啊，即係佢沾污咗嘅物件咧，個傳染機會就比較低啲。初期嘅病徵可能係疲倦啦、發燒啦，即係咳嗽啦。同埋可能會有啲眼嘅結膜炎，同埋口腔裏面咧可能有啲白點嘅。咁三至七日之後咧，患者可能佢哋會有一啲紅斑喺塊面，跟住慢慢伸延到落去佢其他下肢咁樣。咁麻疹可以引致嘅併發症，當然就包括一啲中耳炎啊、肺炎啊、支氣管炎同腦炎啦。咁嚴重講可以甚至乎致命嘅。懷孕嘅婦女要好小心，因為咧如果你感染咗咧，可以影響到流產、早產，嬰兒出世咧就可能會有過輕嘅現象。咁所以咧，接種疫苗咧係目前嚟講最有效嘅預防方法。 因為我見衛生署都有啲數字引述到世衛啦，就話而家全球麻疹個案都喺2023年有所上升啦，咁比2022年增加咗成八成嘅咁。其中亦都提到菲律賓啊、馬來西亞等等都有持續嘅傳播。譬如要去到呢一啲地方，譬如復活節假期去旅行啦咁。是不是都有啲咩要注意呢？定係基本一般打咗針就唔需要太特別留意係咪麻疹爆發嘅呢都？ 如果我喺去呢啲地方的而且確先講點解會佢哋嗰度爆啦，我諗最主要就係過去呢三年新冠疫情呢的而且確去即係影響咗有部分嘅人士，即係尤其是啲啱啱初出世嘅細路哥佢哋接種，咁所以導致佢哋免疫不足。咁如果你真係要去高發病地區嘅話，而你又即係睇返你自己張針卡，尤其是啲細路哥佢未完成晒接種咧，其實係唔應該帶佢哋去。咁可能要即係保護好自己個人衞生嘅情況，戴上口罩。 好啊，唔該曬曾其仁醫生，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拜拜。